《哈利波特与魔法石》第六章，从九又四分之三站台开始的旅程，第十五集。 大约十二点半左右，过道上咔嚓咔嚓传来一阵响亮的嘈杂声。一个笑容可掬、面带酒窝的女人推开包厢门问：“ 亲爱的，要不要买车上的什么食品？” 哈利早上一点东西也没吃，于是一下子跳了起来。罗恩的耳朵又涨红了，嘟哝说他带着三明治。哈利来到过道里，在德斯里家时，他从来没有一分零用钱买糖吃，现在的口袋里装满了哗哗响的金币、银币，只要拿得下，他要买一大堆火星棒，可惜车上没有，只有比比多味豆、吹宝超级泡泡糖、巧克力蛙、南瓜馅饼、干锅型蛋糕、甘草魔杖，还有一些哈利从未见过的稀奇古怪的食品。哈利一样不落，每种都买了一些，付给那个女售货员十一个银希可和七枚青铜纳特。罗恩直勾勾地看着哈利把买来的食品抱进包厢，一下子都倒在空位子上。 你饿了？饿坏了。 哈利咬了一大口南瓜馅饼说。罗恩拿出一个鼓鼓囊囊的纸盒打开，里面装有四块三明治。他拿出一块说： 他总不记得我不爱吃夜牛肉，给你换一块吧。 哈利拿起一个馅饼说： 来吧。你不会喜欢吃这个的，太干。 罗恩说： 他没有时间。 他连忙又说： 你看，他要同时照顾我们五个。 来吧，来一个馅饼。 哈利说。在这之前，他没有和别人分享过任何东西，其实也没有人跟他分享。现在跟罗恩坐在一起，大嚼自己买来的馅饼和蛋糕，三明治早已放在一边被冷落了。边吃边聊，哈利感觉好极了。 这些是什么？ 哈利拿起一包巧克力蛙问罗恩。 他们不会是真青蛙吧？ 他开始觉得什么也不会让自己吃惊了。 不是， 罗恩说。 你看看里面的画片，我少一张阿格利巴。 什么？ 哦，我忘了你不知道，巧克力蛙里都附有画片，可以收集起来，都是些有名的巫师，我差不多攒了五百张，就缺阿格利巴和波托勒米了。 哈利打开巧克力蛙，取出画片，画片上是一张男人的脸，戴一副半月形眼镜，长着一个歪扭的长鼻子，银发和胡须披垂着。画片下边的名字是阿布斯·邓布利多。 原来他就是邓布利多， 哈利说。 你可别说你从来没听说过邓布利多， 罗恩说。 给我一块巧克力蛙好吗？说不定我能拿到阿格利巴呢。谢谢。 哈利把画片翻了过来，读着背面的文字。 阿布斯·邓布利多，现任霍格沃茨校长，被公认为当代最伟大的巫师。邓布利多广为人知的贡献包括1945年击败黑巫师格林德沃，发现火龙穴的12种用途，与合作伙伴尼可勒梅在炼金术方面卓有成效。邓布利多教授爱好室内乐及石柱滚木球戏。 哈利重新把画片翻到正面，吃惊地发现邓布利多的脸竟然不见了。 他不见了？ 你当然不能指望他整天待在这里， 罗恩说。 他会回来的，不过我又拿到一张莫加纳，我已经有6张他的画片了，给你吧，你也可以开始收集了。 罗恩眼睛盯着一堆没有拆包的巧克力吧。 你自己拿吧， 哈利说。 可你知道在麻瓜世界里，人们一旦被拍成照片就永远保留在照片上不变了。 是吗？什么？那他们就一动不动了吗？ 罗恩显得非常惊讶。 太奇怪了。 哈利眼看着邓布利多又溜回到画片上，还朝他微微一笑。罗恩的兴趣在于吃巧克力蛙，而不是看那些著名巫师的画片，可哈利 却怎么也不能把目光从那些画片上移开。他一下子不仅有了邓布利多和莫加纳，而且还有了汉吉斯、阿伯瑞克、瑟斯、帕拉瑟和梅林。 最后他总算强迫自己不再去看正挠鼻子的女德鲁伊克利奥娜， 打开了一袋比比多味豆。 这个你要当心， 罗恩警告哈利说， 他们所说的多味，你知道意思是各种味道一应俱全，吃起来不仅有巧克力、薄荷糖、橘子酱等一般的味道，而且还会有菠菜、干和堵的味道。乔治说有一次他还吃到一粒干鼻屎味的豆子呢。 罗恩捡起一粒绿色的豆子，仔细看了看，咬下一点。 明白了吧，牙豆。 这包多味豆让他们俩都好好的享受了一番。哈利吃到了吐司、椰子、烘豆、草莓、咖喱、青草、咖啡、沙丁鱼等各种口味的，甚至还勇敢地舔了一下罗恩连碰都不敢碰的一粒奇怪的灰豆，原来那是胡椒口味的。这时在车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显得更加荒芜，整齐的农田已经消逝了，随之而来的是一片树林、弯弯曲曲的河流和暗绿色的山丘。又有人敲他们的包厢门。与哈利在九又四分之三站台擦肩而过的圆脸男孩走了进来，满眼含泪。 对不起， 他说， 我想问问你们看见我的蟾蜍了吗？ 哈利和罗恩都摇摇头，他就大哭起来。 我要把它弄丢了，它总想从我身边跑掉。 它会回来的， 哈利说。 是啊， 男孩伤心地说。 那么要是你们看见 他走了。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着急， 罗恩说。 我要是买了一只蟾蜍，我会想办法尽快把它弄丢，越快越好。不过我既然带了斑斑，也就没话可说了。 老鼠还在罗恩的腿上打盹， 他说不定早死了，反正死活都一样。 罗恩厌烦地说， 我昨天试着想把它变成黄色的，变得好玩一些，可是我的咒语不灵。我现在来做给你看看，注意了啊。 他在皮箱里摸索了半天，拽出一根很破旧的魔杖，有些地方都剥落了，一头还闪着白色亮光， 独角兽毛都要露出来了。不过 他刚举起魔杖，包厢门又开了，那个丢蟾蜍的男孩再次来到他们俩面前，只是这回是一个小姑娘陪他来的。小姑娘已经换上了霍格沃茨的新长袍。 你们有人看到一只蟾蜍了吗？纳威丢了一只蟾蜍， 他说，语气显得自高自大，目中无人。他有一头浓密的棕色头发和一对大门牙。 我们已经对他说过了，我们没有看见， 罗恩说。可小姑娘根本不理会，只看着他手里的魔杖。 哦，你是在施魔法吗？那就让我们开开眼吧。 他坐了下来。罗恩显然吃了一惊，有些不知所措。 哦，好吧。 他清了清嗓子。 雏菊、甜奶油和阳光，把这只傻乎乎的肥老鼠变黄。 他挥动魔杖，但什么也没有发生。斑斑还是灰色的，睡得正香呢。 你肯定这真是一道咒语吗？ 小姑娘问。 看来不怎么样是吧？我在家里试过几道简单的咒语，只是为了练习，结果都起作用了。我家没有一个人懂魔法，所以当我收到入学通知书时，我吃惊极了，但又特别高兴。因为我的意思是说，据我所知，这是一所最优秀的魔法学校，所有的课本我都背会了。当然但愿这能够用。我叫赫敏格兰杰，顺便问一句，你们叫什么名字？ 他连珠炮似的一气说完。 哈利看看罗恩，从罗恩吃惊的表情里看出他也没把书全部背会，不觉松了一口气。 我叫罗恩维斯莱， 罗恩咕哝说。 哈利波特。 哈利说。 真的是你吗？ 赫敏问。 你的事我全都知道，当然我额外多买了几本参考书，现代魔法史、黑魔法的兴衰、二十世纪重要魔法事件，这几本书里都提到了你。 提到我？ 哈利说，突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。 天哪，你居然会不知道？要是我一定想办法把所有提到我的书都找来。 赫敏说。 你们俩知不知道自己会被分到哪个学院？我已经到处打听过了，我希望能分到格兰芬多，都说那是最好的。我听说邓布利多自己就是从那里毕业的，不过我想拉文克劳也不算太坏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最好还是先去找纳威的蟾蜍吧。你们俩最好赶快把衣服换上，要知道我们大概很快就要到了。 于是他领着那个丢蟾蜍的男孩一道走了。